第六十四集，御下之道。 宫中，秦升也在细细同圣上说着这次剿匪的事儿。顾元白听得认真仔细，一边批阅着奏折，一边在心中将三座土匪山的地势勾勒了出来。秦升说话有条有理，他虽是没有读过书，但天生就有一种儒将的感觉。此时咬字清晰，连薛远同他说的那句还要老子夸你两句也不忘说了出来。同薛远的感觉一样，顾元白发觉秦升很容易成为一个优秀的命令执行者。他很优秀，学习能力很强，让他独自率领一定数量的兵马，吩咐他如何做之后，他会完美地完成任务。但是秦升做不了一个帅才。身为一个统帅，最重要的便是御下。秦升太过老实，或者说太过忠诚，这样的人无法去做发布命令的人，却很容易得到发布命令人的信任。顾元白很喜欢这样的人，他停下批阅奏折的笔。 薛远只拿了王土山寨主的脑袋。 是，薛大人直言，他只要这一个人的脑袋。 这便是御下之道了。 还请圣上指点。 御下讲究的不过是宽与严，这宽指的便是金银财宝、功名利禄，手下们跟随你是为了获得好处。身为将军不能同士兵抢功劳，身为将领士兵干得好就得有赏赐和夸奖。威严和好处，一为他们服从，二为他们为你所用。 上位者的思想总是共通的，秦升之前一直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这样站在高处去理解这些话时，陡然有种茫然的感觉。顾元白看着他的神色笑了笑，让他退下慢慢去想。政务处理完了一部分，送上来的奏折已经开始出现了模板和表格、图表模式。在表格图表这一方面，顾元白自信没人比得过他，他一眼就看出哪点不对，哪点是弄虚作假，漏洞百出。发现这样的绝对严词批评，甚至予以降职调任。开头处理了几个人之后，剩下的官员果然老实了不少。见殿中没了外人，田福生上前一步低声说道： 圣上，先前在齐王府一家发现的卢峰手下的头颅已经快马加鞭送到京湖南和江南了。 好，朕可真想看看他们的表情啊。 禁军在各位宗亲大人府中发现的探子也已经上了刑车，只是人数太多，估计得过一个月才能送到京湖南两地。 不算慢了。 顾元白摸上了自己的胸口，感受着手心下心脏缓慢的跳动，叹息说道： 希望他们能争气点。该狗咬狗就狗咬狗，该造反就造反，千万别给朕留情面。 顾元白默默地给对手加了把油： 千万别辜负朕的信任。 两日后，精神抖擞、嘴角含笑的薛远就站在了顾元白眼前。顾元白正在同御史大夫议事，等御史大夫走了之后，薛远才恭恭敬敬上前行了行礼之后说道： 圣上，臣不辱使命，得胜回来了。 在薛远不在的这几日，侍卫长已经痊愈，出现在了圣上的面前。高大的侍卫站得笔直，跟座山一样分毫不动地守在圣上前面。那个位置还是薛远平常站的位置。薛远余光瞥过，脸上还带着笑，眼中已经阴霾顿起。 什么意思？我给小皇帝剿匪了几人，位置就被人给顶替了。 顾元白唇角勾起，含笑看他。 薛青这几日是出了大风头了。 小皇帝笑起来的样子鲜活极了，淡色的唇一勾跟花一样。薛远心底下那些戾气瞬间被抚平，他也咧嘴笑道： 都是托了圣上的福， 顾元白让薛远再说了一遍事情经过，薛远简单的说了一番，三两句就讲完了剿匪的事儿。这些事儿在他眼里实在乏善可陈，对手太弱，没什么可说的。说完剿匪的事儿，薛远就笑了。 圣上，臣还要献给您一样东西。 顾元白撩起眼皮，示意让他拿上来，然后就见薛远拎着一个人头走了上来。薛远放荡不羁，人头不是被放在托盘里，而是直接被他拎着头发就拿了进来。面色茫然的头颅一晃一晃，顾元白面无表情，一旁的田福生已经惊叫了起来。薛远没注意他们的表情，径自将头颅捧了起来，笑眯眯地说道： 圣上，这是王土山寨主的头颅。 顾元白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薛远笑意加深。 用一个头颅来换一件你穿过的衣服，不亏吧？这个头颅至少还能值不少金银。 但他还没提出要求，顾元白就直接说道： 滚出去。 薛远笑意一僵，顾元白面色不变，既没有怒气也没有欢喜，他不去看薛远手中的头颅，而是直视着薛远的双眼，淡淡说道： 薛琴，要么你滚出去，要么头颅滚出去。 哼！ 薛远反手就把头颅扔给了侍卫，让侍卫给拿出去了。转过头来时，还对上了侍卫长怒目而视的目光，那目光就好像是在谴责薛远这行为有多么恶劣一样。薛远假笑地勾起唇： 圣上不喜欢臣献上的东西？ 怎么这么跳？一身肉的老鼠不喜欢，价值千金的头颅不喜欢，那到底喜欢什么？ 薛远想了想，府中门客让他送上什么玉剑和孤本，心道那玩意儿有什么好的。顾元白没有乱说，薛远这次可真的是在京城大出风头了。他这一个三日半的剿匪行动震惊了许多人，上上下下不知道多出来多少眼睛盯在了薛远身上。茶余饭后谈论的全是这场惊人的剿匪行动。跟着薛远一起血洗了整个王土山的士兵，当天杀疯了眼的时候还好，一股子气凝在一起，只想着立功杀人。等第二天睡了一觉起来回过神了，里头的人都吐了一半。他们比秦生带的那队人杀的还要多，还要疯。虽然这会儿很丢人的吐了，但他们的身上已经有了一股初露锋芒的煞气刀锋。薛远负责打下这三座土匪山，剩下的后续就需要顾元白来动手了。在安排他们劳役之前，得必须搞清楚一件事儿：这么多的土匪落草为寇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是哪里来的土匪？当地的吏治到底出了什么样天大的问题，才能逼得这么多人抛下田地，成为人人唾弃的匪贼。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